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今天 Peter 老师要给大家讲一个大铁锅的故事，这个锅可太了不起了，因为它已经达到了一锅难求的地步。这是什么样的锅呢？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内容，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央视的热播节目将高品质的铁锅变成了中国人厨房的必备物品，同时啊，这让人们担心铁锅的热销可能会损害该行业。在《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播出之后，人们开始抢购节目中播出的这个大铁锅了。好，那么看看一个央视热播的节目 CCTV HIT TV Program 哈，这里面热播的节目哈 HIT HIT 表示说特别热特别受欢迎的一个电视节目 has made high quality iron pan， 这里面这个是铁这个词 iron iron 后面这个 pan pan 呢是锅 iron pan 变成了一个必备的物品 a must have item， 这里面用的是 must have， 我们知道呢这个 mustMUST 是必须，后这个 have 呢两个动词合到一起呢变成了一个形容词了哈，复合形容词表示说必须有的哈，必须做的一件事情哈， must have must do must see 哈，都表示说必须做必须看必须有的一个 item in Chinese kitchens and it causes fear，同时呢让人们担心 it causes fear that the boom may damage the industry。这里面提到这个词，这个 boom B-O-O-M 表示说一个东西的热销哈 B-O-O-M 这个词啊，它可以表示一个东西特别的兴旺发达，也可以指啊某一个数量突然的一个增加，用这个词 boom 能够呢损害这个行业。我们在节目的后一段给大家解释其中的原因 cause the damage to the industry， 然后又提到了说一个抢购哈 the rushTo buy these pans, follow the third season of Chinese food program, A Bite of China. 好，这里面学到了好几个特别有用的一些词，比如说第一个呢，表示说这个抢购 ,the rush to buy something, R-U-S-H, the rush to buy these pans, follow the third season,第三季哈，我们知道《舌尖上的中国》是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看的这个电视节目，那么现在呢已经出了第三季的 the third season， 这里面这个 season 呢不是说我们春夏秋冬的这个季节，而是说这个电视剧里面第一季第二季和第三季 A Chinese food program， 然后呢《舌尖上的中国》它的英文翻译呢是 A Bite of ChinaA bite of China， 这里面这个 B-I-T-E 呢是指咬和吃的意思，但是呢翻译成中文变成了舌尖的意思 A bite of China。 舌尖上的中国呢讲述了中国的饮食文化，特别呢是人和饮食之间的这个关系。 The program depicts Chinese food culture， 这里面学到了一个词叫depict D-E-P-I-C-T， 我们没有用这个 tell 这个词，而我们今天学一个难度哈，略微高出这个 tell 一点的这个动词 depict， 因为这个词啊，往往在电视剧当中小说当中会说讲述了或形容一件事情哈，会经常用到这个词，所以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 depicts a Chinese food culture particular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food， 人和 饮食之间的关系。我们再简单的了解一下《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哈。第三季的我们《舌尖上的中国》共八集哈，每集呢50分钟。第三季呢，主要展现厨具、小吃、宴会、厨师和甜点等方面的一些特色。好，那么看看第三季的《舌尖上的中国》共八集。啊，那么首先英文呢，先把这个八集说出来 ，with 8 episodes， 电视剧里面一集两集那个集呀、啊，用这个 episode 这个词 ，e p i s o d e，8 episodes， 然后呢，每集呢大概持续的时间有50分钟 ，each lasting l a s t 这个词我们学过，表示去年的或者说呢上一个哈过去的一个意思，但是呢大家要学会这个 last。LAST 呢作为动词表示持续的意思，我们可以说一部电影它持续的时间，一个事件它持续的时间。那么今天我们说舌尖上的中国哈，每一集哈它的时间呢持续啊有50分钟，那么用这个叫 lasting 50 minutes。 This season focuses on areas， 它关注的这个领域呢是呢 such as kitchenwareKitchen， 我们学过的是厨房，后面加一个 ware， kitchenware 表示说呢厨具，然后呢小吃是 snack， snack， 然后呢是宴会哈 banquet， banquet， banquet， chef 厨师这个词大家小心了，它的拼写呢是 chef， 但是它的发音呢是 chef 啊 chef， and dessert。And dessert 后面呢是这个甜点哈 ，dessert dessert。那第三季哈，《舌尖上的中国》它共有八集。那么第一集呢，关注的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山东章丘的手工大铁锅。The first episode focused on a particular handmade iron pan produced in Zhangqiu District in Shandong Province。好，那么第一集 the first episode focus on， 然后呢手工用的是 handmade 这个词组比较容易记下来， hand 手， made 做哈， handmade iron pan produced in 章丘哈，我们知道章丘呢是山东的一个地区，章丘 district in Shandong province。 在节目当中大家看到了哪些内容啊？在节目当中观众了解到章丘的铁锅需要经过12个流程，要经受1000摄氏度的高温，要被敲打36000次，直到它变得像镜子一样的光亮啊！所以说非常震撼的一个过程啊，不像说我们想象的在工厂看到生产哈、啊、一个锅啊，通过这个生产线就生产完了，非常的简单。但是当时那个场景啊，我们看到这工人师傅不停的用这个锤子敲打那个锅哈、啊，最后呢，经过真是几千次、几万次的敲打，最后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锅。那么这锅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厨具了，应该是一个艺术品了哈。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英文。According to the program, a Zhangqiu iron pan needs to go through 12 steps. 这里面提到 go through, 经过穿过一个12个流程哈， 12 steps, 用这个简单词 step, 后面要经受1000摄氏度的高温，这里面经受啊多少的一个高温。我们今天学一个词哈，这个词呢大家都会，但是呢用在今天的这个场景大家未必了解，这个词是呢 subject， 但是这个发音发生了变化。我们知道 subject 作为名词啊，它表示一个科目啊，一个项目，但是今天它呢词性发生变化了，它的发音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叫 subject， be subjected to somethingbe subjected to， 表示说呢要经受什么样的一个考验，经受什么样的一个过程，所以用这个词呢 be subjected to， 然后呢 a temperature of 1000 degree Celsius， 所以说非常高的这么一个温度的一个过程哈，1000摄氏度，这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一个高温。同时啊，同学们注意了，一个摄氏度呢叫 Celsius， 我们知道温度呢它有一个摄氏温度还有一个华氏温度，我们把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CELSIUS Celsius 然后呢被敲打36000下啊，这里面敲打是 be beaten 36,000 times 哈，是36000次 until it becomes as clear as a mirror 哈，直到呢它看起来像镜子一样的光亮光滑，非常的了不起。好，那么接下来皮特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A hit TV program has made high-quality iron pans a must-have item in Chinese kitchen, a cause feared that the boom may damage the industry. The rush to buy these pans followed the third season of Chinese food program A Bite of China. The program depicts Chinese food culture, particular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food. With 8 episodes, each lasting 50 minutes,This season focuses on areas such as kitchenware, snacks, banquets, chef, and desserts. The first episode focused on a particular handmade iron pan produced in Zhangqiu District in Shandong Province. According to the program, a Zhangqiu iron pan needs to go through 12 steps, be subjected to temperatures of 1,000 degrees Celsius,and be beaten 36,000 times until it becomes as clear as mirror. 好，那么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第二个内容，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那么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哈，请到了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一中李岭同学，他给我们带来的朗诵呢是《当你老了》。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彦淖尔市一中的李岭，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诗歌是野芝的《当你老了》。 When you are old, when you are old and gray and full of sleep, and nodding by the fire, take downThis book, and slowly read and dream of the soft look your eyes had once, and of their shadows deep. How many loved your moments of glad grace, and loved your beauty with love, false or true. But one man loved the pilgrim soul in you, and loved the sorrowsOf your changing face, and bending down beside the glowing bars, murmur a little sadly, how love fled and paced upon the mountains overhead, and hid his face amid a crowd of stars. 当你老了，当你老了，两鬓斑白。睡意昏沉，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回想他们昔日浓重的阴影，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的脸上痛苦的皱纹，垂下头来，在闪光红耀的炉火旁凄然地诉说那爱情的消逝，在头顶的山上缓缓踱着步子，在一群星星中间隐藏着脸庞。初次读到叶芝的这首诗是在春晚莫文蔚的演唱中，当时觉得这首诗非常的忧伤，爱一个人爱得非常的真诚而热烈，后来多次反复的阅读后就会讲，当我年老后，是否也会想到这首诗？ 也会在温暖的炉火旁再一次缓缓诵读着这首诗呢。 好，非常感谢啊，李岭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朗诵。收音机旁的你，如果在朗诵、配音、演讲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呢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加我们节目的话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色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那么接下来是 Jason 老师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故事的题目是The Snowball， 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the snowball.那么今天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讲一个新故事，一个关于雪球的故事。 Have you ever played the snowball with your friends? Is it interesting? Today, a big snowball fell off from the top of the hill. 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那请问大家，你曾经和自己的好朋友们一起用雪球打过雪仗吗？是不是很有趣呢？那么有一个大个的雪球从山顶上滑下来了，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你想知道吗？ OK,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The Snowball. 今天这次老师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雪球。I saw a snowball on a hill. 我在山上看到了一个雪球。快看呐，这个雪球正在滑下来。What is the boy doing? 那个男孩正在做什么呢？ The boy is skiing. 这个小男孩正在滑雪呢。Be careful, 小心一点儿。It rolled along and picked up Bill.雪球从山上滑下来，这个时候他把 Bill 粘住了。天哪。And a rabbit. 还有一只小兔子呢。It rolled along with Bill inside. 你快看呢，这个雪球慢慢的把 Bill 裹在了雪球里边了。哎呀，太危险了。What is the boy doing in the picture?那么在图片里面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小男孩，他正在做什么呢？ The boy is playing with the sled. 这个小男孩正在滑雪橇板呢。It rolled along and picked up Clyde. 这个小男孩的名字叫做 Clyde. 那这个时候雪球继续往下滑，他这个时候粘住了 Clyde.好危险呢。What a ride! 这是在滑雪吗？太危险了。我的天哪。I saw a snowball with 4 feet. 我能看见一个雪球里边裹着四只脚。And 2 ears, a hand and a sled.我还能看见有两只耳朵，一只手，还有一个雪橇板呢。what is the boy doing? The boy is driving the snowmobile. 那这个小男孩正在做什么呢？那么他正在开雪地摩托呢。Be careful, 小心一点儿。It rolled along and picked up Pete. 这个小男孩原来是 Pete. 可是这个时候雪球已经从山上滚下来，越滚越大，然后把 Pete...也粘在了里面。It rolled him up as quick as that. 你快看呢，这个雪球越滚越大，他把 Pete 粘在了里边，而且越转越快。It rolled along and picked up Pat. 雪球从山上滚下来，越滚越大，然后这个时候他粘住了小女孩 Pat. Be careful. and her hat. Oh, 还黏住了 pat 她的帽子 Oh, and a snowman. 还黏住了雪人先生吧。I saw a snowball roll past Lee. Oh, 太好了，我看见了这个雪球从 Lee 的旁边滚下去了。Congratulations, Lee. 祝贺你 Lee, 你没有被雪球裹住。It rolled along and picked up me. Oh, help! 可是这个雪球不断地往下滚，越滚越大，而这个时候它把我粘住了。救命啊！ It rolled, it bounced, it dipped, it dashed.Oh, 天哪，这个时候雪球不停地滚啊滚，嗖嗖嗖，还有不停地跳啊跳，蹦蹦。它不停地粘住其他的东西，然后径直地冲下了山。It rolled along until it smashed. 它一直滚啊滚啊滚啊，直到快到山脚下的时候，它破掉了。Oh, congratulations, everyone. 大家太幸运了，没有受伤。The end. Are they having fun in the snow? 你认为他们在雪地里面玩得开心吗？I don't think so. It is very, very dangerous, right? 太危险了。今天这次老师给大家讲了关于雪球的故事。雪球从山顶上滚下来，把滑雪的 Bill, Clyde,Pete, Pat, 还有作者自己都粘进去了。虽然这样的体验很有趣，但是也充满了危险，所以请大家一定不要模仿啊。另外，我们在第四季的 All Aboard Reading 系列当中也讲过一个名字叫做 The Big Snowball 的故事，内容与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非常的相似，所以请大家不妨找一找，温故而知新一下吧，好吗？Thank you. Please read the story again and answer these questions. 现在请大家再读一遍这个故事，然后回答如下的问题。Question number one. What did the boy see on page 4? 那么在第四页里面，一个小男孩看见了什么呢？ The snowball! Question number two. How many people did the snowball pick up in its path?那么在雪球从山上滚下来这一路上都有多少个人被它粘进去了呢？ Question number three. What happened to the snowball in the end? 那么在故事的结尾雪球怎么了呢？你能回答这次老师的这些问题吗？ OK,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好，那么在 Peter 老师跟大家说再见之前我想呢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下，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色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同学们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I like cookies, I like cake, I like bread and jam on a plate, but there are some things I can't eat, 'cause they're not sugary sweet. I don't like potatoes unless they're chips, I don't like tomatoes because of the pips, I don't like carrots, I don't like peas, I don't like smelly cheese, I only like what's bad for me.Like chocolate and candy. I like custard with apple pie and buns with cream inside. But there are some things I can't eat, 'cause they're not sugary sweet. I don't like onions if they're fried. I don't like chicken 'cause it was alive. I don't like meat because of the fat. Please give my fish to the cat. I only like what's bad for meLike chocolate and candy. I like cookies, I like cake,